全家出游就选重庆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重庆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喇叭儿，手里把乔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脸上顶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桌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半耳边儿。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遍，娱乐72遍。 青藤爬上的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兔配成双，六合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院子 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临时是小，输赢是大，俩大爷暴雨中下棋，街坊们说这是真棋痴啊。大磊，祝你们家楼上那爷爷，小柱祝你们家楼下那爷爷，雨中啊斗棋呢。 斗棋？ 嗯， 不是争棋斗艳吗？斗棋是什么意思？ 就是下棋。 你就说下棋就完了，斗棋。 斗棋嘛，就有一种绝不认输，置你于死地方才罢了这种气势。 那是下棋，不是对人。 就是 他那狠劲儿真有，我隔着雨雾和马路，我看我都感觉一种腾腾的杀气从这棋盘上啊往上就。 小孩，那是地宫爆出来的，你杀气能感觉到，我就没听说谁能看见，说腾腾的往外冒是杀气， 馒头熟了啊， 但是蒸汽， 真有那种感觉，你们看看去吧。 我上哪看下大雨？你说在雨地里下呢？ 啊，就雨地摆一折叠桌，我叫你。 好，这是俩人下棋还五棋，这是、嗯、 对对对， 这不是好好慢慢走，是啪啪啪摔棋子儿， 有时候也不动啊，俩人在那儿就跟那个拧住了一样啊。 那是用内力， 用什么内力呀、啊？那想招呢， 一个在那抠手，一个在那吃手， 这是一种缺心的表现，给他们补点葡萄酸心就好了。 首先说啊，这二位这个下棋成匹，尤其是他们俩碰上。见面头句话怎么着？咱俩杀一盘呢？昨天你丢那锯还在我兜里呢， 啊，偷人棋！ 我要不让你，你能赢吗？你甭来这个！ 我不是那假牙掉了，那卒子不能打我嘴里出来。 哎呦， 和老辈儿叫的鸡，他说我能让你得着手。 哎呦，听着这老头啊，已经窥视他很久了，要不是媳妇看得紧啊，就让他得手了。 哎， 怎么老往歪了邪了理？ 不是歪了邪，你 这纯洁的斗争友情。 你说这话就是这原话，小花，要不是我媳妇看得紧， 真是。 不是，就是实话，但是。这也太投入了， 爷爷楼下怎么住着你这么个孙子？ 花花，那爷爷住你楼下， 但是人没有，不会有人说这爷爷楼上怎么住着这么个孙女，没有人这么说的，都得说是。 哎，那你说就那是骂街，我说这人品。 老二位下这么倾盆大雨，哎， 倾盆 啊，不，比盆大， 那也没叫倾缸的啊。 老二位看着这棋盘， 嗯。 一共就剩那么几个子儿， 旁边还收音机呢。 这电器怕雨啊？ 这桌子底下可能还稍微好点。 我听了，这北京现在报什么中到大雨，瞬间雨墙能达到什么什么毫米？ 对对对， 也没把二位淹着好。 没有，你说你也一直在催促，我们发布橙色的预警了。 得了，你说这绝不是 橙色啊， 绝不是收音机， 就是橘黄色呀、啊。 暴雨橙色预警。 你说这收音机里蹲着人呢。 一只鸟，气氛不太融洽。 这电台都是雇人现唱的，是吧？ 这不定是哪个县里边的、村里边的、个人的那广播电台的。 哎呀，我跟你说，真的气氛不融洽。然后晚上我听听他们说什么，就听听。 这让雨给浇的，直打激灵。呦呦， 这雨你想啊，顺脑瓜顶往脖梗子里边流，那衬衫那都湿了，布鞋 湿了。那这湿透了已经， 嘿，湿透了一斤了。 经我拿竹竿试，最深积水已经达到一米。 对了，你捅那是沟眼，小花。 你说楼底要积一米深水，连一楼都完了。 哦、那可能捅错了，反正已经盖了鞋底了。 盖了呀，是从上面冒，没了是鞋底，一下雨就能盖了鞋底。连脚面都没摸过去， 鞋面也差不多都湿了。 多新鲜！没听说下雨光湿鞋底不湿脚面的。 我还喊呢，老人家回来吧！他们制作网文。 嗯，你声太小，没有雨声大。 对，没有老头摔那棋子那声音大。 老头说了，分不出胜负，不撤。 对，我能走吗？他别着我马腿呢。 嘿， 起开，别挡。不吃， 也不什么东西都不吃， 这叫他回去吃啊喝啊就不了，俩人拧那儿了。 嘿， 这两个人啊不是普通人，年轻的时候啊一定是从事个什么专业，然后是那个有毅力的人。 对， 成大事者都是这样的，知道吧？ 哦，就是雨天下棋。 不是，他做一件事情很投入，用这样的东西来锻炼自己。 嗯，您比如哪位是成大事就这样的呢？ 这别说汗了，连鼻涕都下来了，这真说不上来。 先将将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心志，苦其筋骨，饿其体肤，你知道吧？他们是准备成大事的。 嗯， 你比如说孙猴取经之前是不是得好好学艺？ 是， 是不是得挨揍早起？ 早起 啊。 嗯， 对对对， 老头这也是为了下棋，这锻炼自己意志， 就不怕一局定了胜负回家就感冒发烧啊。 那感冒发烧有药啊，现在的医疗设备这么先进了，感冒又不是绝症， 老头又有医保，儿女又那么孝顺， 对，条件那么好， 对 吧？下棋多重要啊！ 人想那么多了吗？人 问题老头想了，下一辈子棋，赶上这么大雨，在街边下棋，机会难得。 对， 哎， 边上有没有山体塌方， 又有毛巾肥皂， 可把俩人洗澡去了。 而且他们说了，他们下这是水象棋，你看那水都积到鼻子眼里了。 无独有偶，河南郑州啊，那天也是气象台已经报了是橙色的暴雨预警，那天呢也是暴雨如注，结果街头有两位大爷呢坚持下棋，在没有分出胜负之前始终不愿撤离，这一幕真是看呆了路人。他们那儿的街坊也说了，真懂事的，真懂事的， 还不回家吃回面。 且说对着我居否于 这收音机啊还跑这儿的状态呢。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50岁的馋嘴大叔超市偷零食，背心儿变口袋，装满了10余件商品。咱们听听街坊们怎么议论这件事儿。小柱，你爸这个年纪的人还爱吃零食吗？ 你这个不能这么问小花，因为这个年纪人他没有统计过，你得问你爸还爱吃零食吗？ 啊，就是你爸到了这个年纪还爱吃零食吗？ 哎，这可以 爱吃， 还爱吃。 嗯， 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叔叔特别爱吃零食，咱们吃点。 你赶上了这怎么行？说这话好，你看人长大 的。我小的时候叔叔我吃零食呢，叔叔过来了，好吃吗？ 对，点一大苹果。 对对， 是不是？ 我吃苹果呢，叔叔过来了，人家吃什么呢？ 对对对， 我吃苹果呢，这孩子尝尝吗？ 我尝尝 行不行？ 好吃吗？ 拿过来有你爸，康鸡。 哎呦我天哪！ 哎，怎么康鸡摔哪儿了？ 没有，康鸡一口啊， 不是咔嚓吗？ 咔嚓一口，差点咬自己手。 没拿稳苹果，差点咬自己手。 完了，剩一壶啊，那小花拿 什么？ 剩一壶 怎么吃？四面吃的，就剩一壶，一口。 剩那么一口吧，给我。 哎、花拿去吃去吧。 哎，没活。 哭什么呀？吃上一口苹果就，你瞧瞧，就吃一口，哭什么呀？叔叔不是没吃过苹果？ 哎， 这就是没吃过苹果。 这孩子， 吃 家大人怎么教的？ 对，吃冰棍，问的还问小花什么呀？冰棍 我藏啊。 对， 叔叔，你看哪有鸟、想跑，没跑过叔叔。 对，拿这冰棍什么的， 拿出来，拿出来。 哎， 奶油的， 奶油的，你买小豆的呀？奶油好好吃吗？ 好吃。 叔叔吃一口，叔叔你别吃一口了，上回你就吃成那样，怎么着？大人让吃，这孩子还不知道谦让了？ 真是， 就吃一口。 没听说孔融让梨的故事吗？ 我让你好几回了，不懂礼貌，拿过来，扛去， 扛去，怎么还有台上的家伙呀？旁边有京剧社是怎么着？ 咬半根，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吃了， 差点没把那棍儿咬折了，就那么一口。哎，小花吃去吧，哭什么呀？我也敢告你爸你妈的。 嘿， 就是有些这样的童年记忆。 我觉得你说的不是他爸爸吃零食的事儿，是他爸爸当恶霸的历史。 这抢孩子的吃的，这， 因为那会儿物资缺乏， 那还不能抢小孩的吃的呀？ 对，你们家的零食都让你爸占了，你爸爸就在外边抢零食去。 就是充分证明你爸多爱吃零食。 哎， 有这么个馅段子吗？ 这个过于夸张了 啊！是， 对，那个张二半原型就是你爸爸。 啊、哦，对对对， 确实，这我承认过于夸张了。但是你爸有时候愿意逗我们，就是大奶奶吃什么呢？给叔叔一口。大奶奶， 嘴里还抠呢。 哎呦，幸亏我嘴大，都乳进去了。 叔叔逗你玩呢，谁吃你东西？你瞧你护食那样。 嗨，王大奶这才释放出紧张的情绪，把这包装纸从嘴里拿出来了。 就是说，你爸有时候爱逗小孩，说让一个，看你让不让。 对，他爸爸但是不会用别的方法逗小孩，就用抢吃的这种方法，常年逗小孩。 不过要说呢，叔叔年轻的时候没吃过什么好东西。 对， 主要是那个年代造成的。 没赶上，那钱呀都养了小柱了。 哎，你啊，头了铺垫这么多了，你到底要表达什么意思？ 我就是 想说我们家人都馋呢，还是想说那会儿好吃的没那么多呀？ 还想说他爸爸是恶霸？ 我想调查一下五十岁的大叔们是不是还爱吃零食。 首先说啊，这个人到五十岁了，身体状况就是说没有基础病的占相当多数，但是有基础病的也占相当多数。这时候的人，甭管男性女性，爱吃那么多零食的，就像小孩那么吃的， 不多见， 也不少。 不是吃零食啊，那会儿得分种类了。 对对对， 你比如说五十岁吃爆米花的就少了。 对。 这牙有容易粘上是吧？ 对。爱吃铁蚕豆的不多了。 对。 那爱吃个什么呢？蛋糕啊。是吧？ 棉花糖，嗑瓜子儿， 哎， 对， 花生、花籽儿，哎，这有 什么开心果？ 对，你说 腰果， 五十多岁没事老拿袋果冻吃的也没有， 也背不住。这是吃一口，这是亲一口啊啊！ 这是按照电视里方法吃， 吃果冻不就这样吗？一个 对，晃把这碗啊，都晃松了，然后噗噜往一扯走。 对，我很生动吧？ 好吧，好吧，好吧。 还说正事，咱们有正事要说的，在杭州，在杭州啊，西屋。美景 八大片。 你怎么有一句给添一句、 他这拉长音儿，西湖美景，我就知道拉洋片里有西湖美景， 还有盖世无双的。 然后呢，有一位五十岁的许大叔特别爱吃零食，但是呢买零食啊得花钱， 多幸 运。小花你这话呀，他倒是讲理， 他琢磨着他不想花钱怎么办，去超市偷，穿一黑背心，浑身除了口袋没别的。 有这衣裳吗？ 有啊，过去那种摄影背心，上面下面左边右边后边前心， 哦， 后背全是兜，这个背心和身体形成了一个装东西的口袋。到超市里柴蛋、巧克力、果冻， 嗯， 饼干， 嗯， 果子皮， 这还显得挺周到，吃多了怕不消啊。 对对对， 曲奇、威化、奇趣蛋， 他还是不摘食啊。 这通拿呀， 那果蛋皮不是为了促消化，是为了开胃用的。 后来自己都忘了哪个口袋里放哪个东西了。想吃这个柴蛋，一摸果蛋皮， 多少块钱了？想吃曲奇，一摸果蛋皮， 他都揣一抽屉出来。 哎呀， 想着拉抽屉找， 想摸个曲奇蛋，一摸 果蛋皮， 果蛋皮。这五十岁这许大叔啊，这个目力不佳，你知道吧？ 记忆力不好，他变不了魔术。 对。 就是这个果子皮大挪移，你知道吧？来不来去挪，浑身上下跑果子皮。 我听说闹狮子的，没听说闹果子皮的。 就这样，他都玩一天。 正玩着呢，一只大手啊， 伸向他的曲奇， 抢吃的来了。 我爸爸来了， 站住。 哎，他没动啊，他动的胳膊干嘛还是站着啊？那叫行动， 光喊站住伸大手啊，干嘛是？ 还有不移动 啊， 偷了不少啊，我们警方严密的 布控， 现在要对你进行刑事拘留强制措施了。 现场就逮着了， 哼， 哼这一下 怎么这么馋呢？想吃零食花钱买啊？ 对， 这点东西能花多少钱？ 能花多少钱？嗯、 一样一样你全偷来了。 哎，算算多少钱吧， 也不少钱。 你说说怎么回事？啊，先说一下你叫什么？ 叫什么？ 嗯， 什么？ 多大了？ 二十。 二十？ 25。 这还线上，这五岁变太快了。 虚五岁。 你多大？我说有身份证给您看吧。你94年的。 啊，我94年大叔。 94年。 你这样咱们也是50来岁，你94的。 对呀、啊。 哦，我头发掉了。 没问你，他问你岁数，没问你头发。 头发掉完了就显得大， 哦，也有那个少年脱发， 头发没了显得成熟，老成。 没听说头没显成熟的， 抬头纹怎么回事啊？ 啊， 头发没了， 啊，没听见我说话，问你抬头纹怎么回事？ 我说了头发没了呀， 头发 在的话都挡着呢。你看到小孩，你别以为他没有抬头纹，全挡着呢。头发好， 没听说 抬头纹怎么回事啊？ 头发没了。 鱼尾纹怎么回事啊？ 头发没了。 这位 法令纹怎么回事啊？ 卡盘了， 头发没了。 就这一句， 老人斑怎么回事啊？ 头发没了。 骨质疏松 花镜怎么回事啊？ 牙没了。 哎，换了。我刚想问骨质疏松怎么回事。 我说这位同志， 哎， 你怎么看出来他骨质疏松的？ 我看他站着这个身体这个形态啊，就像骨质疏松的。 头发没了什么呢？就说明荷尔蒙旺盛，知道吧？ 这有什么关系？ 男人嘛，就是沧桑啊，这个。 行了，你说你偷这一身的东西，这么多零食，你这么大个子了，甭管你是几岁的，你偷东西 还冒充别人用假身份证啊？ 你怎么证明这是假的呀？ 哎，是不是假的？一鉴定就知道了。 我头发没了。 你头发没，你身份证也没了。 头发没， 你这是假身份证。 头发没了，身份证。 这是我有头发的时候拍的照片。哎，那你看着94年合适。 能 不 能呢？ 头发了。点了， 没关系，回去跟户口本对应一下就知道了。 你叫什么名字？ 张二白。 什么？还起大妹的名字？ 你叫张二白是吗？ 吓我一跳，我说谁给自己起名叫张二白呀、啊？再说这白字也没有啊。 脖子就是那字儿。 你就是为战斗，我你本名字。 王强。 你不叫张二白吗？ 那是江湖名号。 没听说。你都有匪号，看来是惯犯。 1967年的。愣说自己是1994年的， 哎，我68的，哎， 你68我不管，查到你的这个 实话，这是把实话说 了。实际上我户口本那当年我妈给弄错了，我68的。 对，早上一年学， 也没学着好啊， 这得多判几年吧？ 这改了改，我68的，68说好了，68的。 你甭管68，甭管你。 头发掉了，头发掉了。 你 谁 问 你？ 我拘留。 要带走了吧？ 哎，头发掉了，脑袋大个疤了。 哪有这么句话？ 两件实事啊，让咱们合二为一了。一件呢是杭州50岁的许大叔爱吃零食，常去超市买零食，但不爱花钱。有一次就跑到超市偷零食，结果被警察抓着了，发现他利用了浑身是口袋的背心和身体，形成了一个藏东西的机关暗道啊，把自己当机关，把自己当暗道。民警在他口袋里找东西的时候，他还不停地说：“这儿有吗？这儿有吗？” 没有。 利用移形戏法，企图让民警找不到被盗物品。后来呢，这位大叔已经被警方采取了刑事拘留。另外一件事呢，我们合到一块演了，但事情是个实事。40岁大叔偷钱被抓，冒充90后，说自己只是头发掉完了。他为什么要冒充呢？因为啊，他拿出了一张假身份证，身份证上写的是1994年。现在这位78年的男子也因为涉嫌盗窃被刑拘。胡同里有几位90后啊，听了以后悄声的议论：“你头发最近见少啊？” 偷东西偷的， 不是干那个的。 看哪个了？ 偷东西感觉这么费头发呢？ 看来咱们90后脱发的事情已经人尽皆知了。喏，这是我在某宝上发现的一款新型生发液，你也试试，你也试试。 你先自己试试吧。 当小院儿高大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 当指路的大爷遇见娇滴滴的智力， 一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聊北京说 AI。

往事仿佛就在昨天，有过多少朋友仿佛就在身边， 最长的旅途，一路跟着晚霞，再没有停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72变》，娱乐七十二变。 金子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抢住配成双。 爱白雪，爱古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乐乐七十二 变，白天晚上 乐乐七十二 变， 往来往， 有你有我 在远方，街坊 的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我王大雷。 某隆重的车展， 哎，哈哈，你家那车模怎么照相还出声？这有什么实际意义吗？哎，一看是新来的吧？ 一看你就没当过车模， 怎么哈哈的？ 他那车千人拍万人摸的，那车模跑起来当车模以外呢，得有指纹的，他得擦下去，干手绢怎么擦呀？哈两下。 还带卫生清洁，挣两份钱。 对呀， 我们这款车是这个本年度推出的新款车型。大家请看啊，哎， 这怎么看着跟导游似的？ 讲解员， 开门， 开门，你看看大公共售票，开门， 还是像导游。 按在这里，我们的车门就会向上飞起， 飞起，还不是开起吗？ 按这里就下来了。 变形金刚这是？ 你看车的尾部设计线条更加流畅。请看这个尾部像不像翘起来的尾巴？请看前面的车， 这车 头像不像压扁的车头？ 这事故车这是一 百米提速3秒左右， 左右。 人家刚才一直在说是概念车，概念车，就给你大概其一概念。 你听，你听，这还有电锯， 推草皮呢。 哦， 哎哎，那边那摩托车好漂亮， 还拿着来看看去。 哎，你看，你看，你就是关注这个。根本就不来看车的。 现在车展车模越来越少了，这逮一个看一个，看一眼少一眼。 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干嘛呢？那是 往这看，往这看。 照你，你往这儿看。 这里这里。 咔嚓咔嚓咔嚓咔嚓。 好的。再来一个。咔嚓 咔嚓。你拍艺术照呢？我头一回听，记者一般都不喊呢。哎呦，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经理，经理 啊， 我肚子有点疼，要不要我上场？可我来不及了。 说肚子疼，别老吸凉。别老吸凉气了啊，这少一个，这一边一个一边仨也不好看呢，这怎么办？ 哎，经理吗？ 您什么事儿？ 我也是一个模特，业余的，可不可以我也可以帮你们宣传一下这个车？ 哦， 你们不是少人吗？缺人吗？ 别闹， 他肚子疼。 别闹别闹别闹， 不是他肚子疼， 我知道他肚子疼， 他一会儿半会儿出不来。 你给下的药，您怎么知道他一会儿半会儿出不来啊？啊， 这个病我得过，性子成也。 等会儿，您怎么知道他得病了？还是你下的药？ 我看半天了，他不是下了脸都白了吗？这肚子疼，肚子疼跑了去的吗？ 啊，又一款新车要和大家见面了。 您看，形势紧急，对联内裁，这就跟您尿板呢。 那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我作为一个业余模特，我也上过台，走过台的，我有经验。 哦， 怎么转呢？是绕怎么绕啊？我也做过网膜。 哦，网膜， 对，就是 这个职业坚持下去，别把这个挣钱的。 谢谢您对我的鼓励， 哎， 我会坚持的。 听不出好赖话了，这个。 那么这个车模这块呢，您既然一边一个一边仨，严重的不对称。 嗯嗯， 您看我这一个顶俩， 啊，你是不需要扛包的。 我是经验，经验方面。 经验哦，您那边传授。那是追摊儿，传授您的经验和技术。您看有那个需要支援的大棚啊，您就去看看。 您这用人之际啊， 啊是是是。 您看您对面，虎视眈眈的，模特上比您这还多俩，您那边俨然现在不对称了。 我们不打架，多俩多俩，这也没关系。 您到底行不行啊？ 我行不行？你行不行啊？哎，我说您这位差不多， 经理啊，经理开始了，咱们这时间段是咱们的， 哦，咱们的了是吧？ 快点吧，经理。 那这样， 哎，真不带我呀？多寒碜呀！这好看吗？ 我开始了，这都是一碗概念车，我们这碗车，看兔子理念就是环保。 没事，你上去得了。 别动。 音乐起来了，音乐起来了，真棒！我这整个热情都点燃了。 我这后面老有人说话，这说黄了似的。 我上去吧，他们咱就仨，走你！ 哎，嗯，你上去一个，哎， 什么呀？ 谁要上去的？谁要上去？那人上去，嘿、哎，下来，嘿、哎，停停，往、哎、走停。 那女的往那么站着，站不着车了啊！ 保安，给那叫，给那边叫下来。 怎么回事？你怎么回事？ 不是，我是车模。 什么车模？ 这辆车的车模啊。 这位同志，下来下来下来。 你让我上，你再 下。我不好意思说，你刚才跟你客客气气说就完了，你这人怎么不知道好歹啊？ 我是车模，你对我尊重、 啊。你什么业余的？ 哎，你不能看不起业余的。想当年啊，那谁谁谁和那谁谁谁也是业余的。 谁谁谁谁谁谁， 就好多国际超模都是业余的。 你别来这套，那人家模样在那搁着呢，是不是？ 你怎么说话这么伤人啊？ 哦，你听出来了，啊，这人还能听得出来啊！行行行， 你怎么说话的呀？我是不是给你救场呢？ 谁用啊？我求你了，我让你给我救场啊！ 我都看不下去了。 你看不下去，我看下去就完了，没不 要。你怎么回事？还在这儿？ 你不懂，你靠边 啊！还腿硬？ 来来来，给他架走，架走，走走走！ 哎， 不许再回来！ 干嘛？ 这个人由于这面貌可憎，不许再回来。这一边一个，一边仨也是，你过来不就完了吗？ 这事儿是个真事儿，就在某车展台前，一名女子身着蓝色长裙，站在一辆汽车前充当模特，结果被发现了。据了解，这女子啊不是专业模特，她觉得自己长相端正，身材高挑，所以完全是应朋友之约帮着站台聚拢人气。不过呢，几分钟之后，一名公关部的负责人将这名山寨模特劝离现场了。劝离现场的原因呢，直接被说颜值过低。街坊们，你们怎么看呢？ 要我说呀，挺伤自尊的。 我感觉说这女的挺好的，最起码气质挺淡的。 后海、前门、大栅栏、SOHO、望京、三里屯， 北京的声音，北京人的情怀。不管你人在哪儿，这儿是你的家。娱乐七十二变，小弟英宁王大雷恭候您。 天哪， 怎么了？ 哎呀，这一场大风，你这窗户不关飞了吧？别到时候再砸楼下你们那一豪车。 小花， 嗯， 关飞了。我您给我解释，原谅啊，我人岁数小，没听过这词汇，什么叫关飞了？ 就是掉下来呗。 那叫关飞了。 你砸个豪车赔个几百万， 这东西砸一豪车，我听明白了，砸成什么样，就一窗户能赔几百万。这车 那扇窗户下的重力加速度，他们家住二楼。 不是这个，他们家又不是铁窗。 说完 了，连玻璃也一块下来呢。这要弄在豪车上，咔嚓嚓几下子， 嚯，这豪车纸糊的吧？ 烧活呀、啊！ 小朱，你要不要回家关一下？ 这个第一，那个窗户安装的非常结实，不可能掉下来。第二，那楼下呢， 没有豪车， 是一片沙子地，他不可能停豪车。第三呢，那不是我们家， 这是我家， 让你们对门你有责任呀、啊。 怎么就非得？ 我没听说，小花，这法律都不支持吧？说他们家玻璃把人砸了，我住对门，我还负责任？ 有责任告诉人家事儿吗？你都看见了。 哎呦，吓我一跳。 再说了，沙子地你以为没有车停吗？现在咱们小区停车位是多么多么的紧张， 这大脸的车垃圾堆那儿停没停过？砖头港那儿停没停？ 砖头港 那会儿都说烂葬岗， 现在叫砖头港，我还是停坟地了是吧？ 进不去出不来，那地儿人都不去，他停。 王大雷， 我挑怎么下来的？ 每次王大雷都把车停在葫芦谷， 就看你在车里翻跟头了。 我要下不来，在车里翻跟头也没用， 主座翻客座 再翻回来， 对对， 从客座翻后座，翻后座， 后座翻后备箱，后备箱出来锁车， 等会儿 打车上面迈过去，打车头下来，然后上面那个天窗踩坏了，漏下去了。 我直接打天窗出来不好吗？ 管不上啊！ 我还拿主驾翻副驾再翻后座。 天窗才多大呀？你倒想 一出来，咯噔噔噔噔下来了，摔地上了。 然后主座翻客座，客座又翻一遍后座。 我跟你说， 后座翻后备箱， 主座直接能翻后边去。我不是老去客座， 不是你想试试这边开得开吗？开不开？ 我试一回就知道了。 你多试几回，你希望这个能有奇迹的发生。 我都原地没动，有什么奇迹发生啊？ 虽然说外边啊冰天雪地，我那得闷在这车里头闷的，哈的。 但是看了半天，在这个小区里面游来游去，就是没有车位的，我那得坐车里也开心。 对对对， 我宁可多走两步。 对对对。这就是一天到晚游泳的鱼。 综上所述，沙地是可以停车的。 王奶奶，你就是你开车的时候问一个比较隐私的问题啊，你开车的时候有没有发生过和人家追尾 啊 相撞？ 这肯定正常，有相撞有过 啊，有过哈。 谁？我跟你说，这就跟骑自行车没丢过一样，谁开车还没碰上过呀？ 哦，那都是谁的责任多一些呢？ 一半一半。 哦，您碰上的是好车呀、还是坏车呀？ 基本上我碰上车跟我都差不多，级别相等。 就是说像您这样的低端车主呢，就是 小柱，我说碰上跟我级别相等，怎么就得出我是低端车主呢？ 不，你的车是不是底盘比较低啊？ 那就叫低端车呀。 啊、哦、对， 那叫底层车主、 啊、对对，像您这种 底层。还有高层的呢？ 低层车主，低 双层的。 我开大巴。 哦，就说您那大巴。 什么我那大巴？ 哎，要是如果前面有一辆豪车，你差点跟他这个追着，你是不是心里也一激灵啊？ 多幸运，他不光是豪车，什么车吧差点怼上都一激灵。 比如说吧，您开了一个特别普通的车。 对。 嗯， 普通到什么程度呢？车盒里面毫不起眼，那么个小小不严的一个普通的 老年代步是吧？ 对，甭管什么车了吧。 哎呦呵，撞柱子上了。我 不撞柱子上就好了，有那么些世界级劳斯莱斯， 劳斯莱斯， 对，您给怼上了。 哎呦， 那个车呢正好还是高配。 嘿嘿， 那车呢还正好没有任何的责任。 好， 您是转弯，人家是直行。 哦， 人家没多要啊，就是也就差不多 60， 六十块钱，60吧。 什么？ 62， 不是， 多给2块钱我认了，是不是二八人？ 是60个， 60万呢？ 啊， 嘿，你知道我的决断什么吗？老年代步车一扔，马上扭头就走。 交警就在你身边，搭上你肩膀，扶着你眼镜， 给我扣下了呗。 让你仔细看看，给人撞成什么样 了？我头回听说扶着我眼镜，然后仔细看看， 就是王大雷已经。自己的手已经不听自己支配了，警察同志按着他的腰给他抬着眼镜看看，记住这车牌子吗？叫劳斯莱斯。 还有一个小小的不凑巧，就是你车险啊刚刚的过期1个小时。 我白天都不知道去，就晚上撞上了是吧？ 不是，你正是打算 刚脱险。 不是不是，你是正打算开着车出来啊续险去。 哦， 结果呢？结果没想到你脱 险了。 对对，没结果，没想到你遇险了。结果遇险呢，你还正脱险。哎， 那没办法，我只有找你们俩借钱了。 但我们觉得很惊险。 我跟你们俩一人借30万。 我们俩不是不想借你，主要是这60万 没钱。对啊，我们俩凑不出60万了。 对，我们真没有那么多钱。 你要借个10块8块的，我还跟我妈张个嘴。 所以你当时下了一个决定，卖房。 等会儿，你替我决定的。 不是，这车呀，价值600万，然后呢，整个这个都赔下来是60万，还行。要真说600万，你还真得卖房了。 六是吧？这事儿发生在广东，确实不是咱们大磊的事儿啊。这个事件给我们以下几大启示啊：不要因为自己的车不贵就不上保险，毕竟别人的车也不便宜。要买保险啊，路上的豪车真的很多啊。 典型的因小失大呀，买保险吧。 这都是卖保险的说的吧？ 还有一个小事情，你们还想了解一下吗？ 不想了，刚才这事儿都不想了。 没，你喘口气儿，缓口气儿，再听一个，听一个吧。 我刚才听一个就把房卖了，我再听一个还卖什么？ 哎呦，这故事对于你来说这么贵呢？ 就是有一个小姑娘啊，特别可爱的，一个天真、活泼、二来岁的小姑娘。 嗯，这我喜欢听。 就有一天，要么就好比是跟你吧，好吧，说。 那不老情愿呢？ 对，就是这个二十多岁小姑娘跟你是情人关系。 嗯。 即将结婚， 太好了， 已经登记没办事儿呢。 嗯 嗯，老公 啊，回家了， 有个小事跟你商量商量呗。 说吧，什么事儿？这是要干什么？不好意思当别人说是吧？ 没有，我刮到人家的车了。 刮着别人车了， 一天到晚就知道给我惹事儿，对不对？刮着什么车了？ 不太清楚。我就看到他带了一个ABCD 那个 B 字儿。 哦，出租车呀，能好好说说吧？ 不是不是那个不是那个京什么，是那个上头那标志一个 B 字儿。 比亚迪呀、啊、那我一会儿就去啊。 老公，不是比亚迪，老公 B 字儿。 宝马呀、啊、哎呀，那等我去银行取点钱去吧啊。 不是也不是宝马。 宾利呀、啊。哎，你就这样吧，以后你别开车了啊！你说我怎么办？回来我再说你。 这个时候，一个带有磁性的声音接过电话说：“ 哥们儿，我这车叫布加迪威龙。” 啊？哎，什么？哥们儿，这媳妇儿不要了，你看着办吧。 啊？不是，是他刮倒我的自行车，我歪在地上动不了了。车主说只能赔我500万，我找你想商量商量。 马上就到，有爷们在，什么都别怕啊。 神经比较大，不怕不怕不怕啦，单纯只会让自己更憔悴。麻痹也是勇敢表现，一个人睡也不怕不怕啦，勇气当棉被，不怕不怕不怕啦，夜晚再黑我就当看不见，太阳一等就快出现。 后海前门大望京三里屯， 北京的声音，北京人的情怀，不管你人在哪儿，这儿是你的家。娱乐七十二变，小迪、英宁、王大雷，恭候您。 春节的时候，小柱给他表妹买一条围巾，他表妹特别高兴，一直跟他说谢谢。哎呦，这几十年了，哥你也没给我买过东西，今儿买一围巾，这怎么回事啊？小周说，这你不用谢我，这得谢你嫂子啊。他表妹一听，哥你有女朋友了？小周说没有啊。正是因为没有你才得感谢他，感谢他一直没出现，我才能有钱给你买东西。 王大磊啊，上小学，老师呢留了个作业，写作文一件难忘的事儿。王大雷考虑再三，写什么呢？写他爸爸揍他。写完之后呢，哎呀，感觉效果不是十分理想，怎么办呢？就找到了他的父亲，说爸爸，我这作文写好了，一件难忘的事儿，写您揍我，您帮我改改行吗？他爸爸呢，把这作文拿过来，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好，甭着急，我把皮带拿过来，我再给你润色润色。小花啊，去相亲。男方这家里条件还真不错，心想啊，这我可不能丢了面子啊，家里的车才18万，于是啊就赶紧把那个舅舅的车借来撑撑场面，没想到还是黄了。他妈呀就劈头盖脸的一顿臭骂，哎，你说你是不是缺心眼儿啊，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太招摇，不要太招摇，一个女孩子家开个挖掘机去相亲，哪个男人见了不跑啊。 高中生物课，袁家宝听得昏昏欲睡，生物老师是个眼里不揉沙子的人，